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警报声已经开始响起了。全新的一周已经正式开始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锁定我们早晨欢乐你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让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夏天的浪花，来自于张惠妹。听到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夏天的浪花》，也是我在去年的夏天当中记忆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要在浪花当中来翻滚两个跟头哈。 嗯，所以去年去踏浪了，对不对？ 去年压了浪，我的身材就不能说踏浪了哈。 周一的早上，大家已经开车行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当中了，也赶快来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那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昨天前半夜呢，我们北部地区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截至昨天晚上11点啊，西北地区的这个降雨量达到了2毫米，那东北地区呢是有1毫米，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了怀柔，延庆还出现了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 太可怕了。 那么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3度。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地区，雨量分布不均，短时的雨强比较大，并有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大家出门要注意防范一下了。 听了半天呢，就记住一句话。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也就是说不知道下在哪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哈。 哎，这个最近短时雷暴天气确实还挺让人吃惊，来不及拿伞，你知道吧？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啊。 嗯，那刚刚跟大家说了，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除了我们今天要例行点名签到之外呢，还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也是有奖品要为大家送出的。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奖品呢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2张。这部剧呢是由英国国宝编舞大师马修伯恩8月抵京，而战火版的舞剧《灰姑娘》正中来袭，所以请大家来好好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一会儿呢跟大家抛出之后呢，今天我希望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每一次呢就带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好了哈。 我感觉你每次都是要抛出一个互动话题，站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给大家抛绣球一样。 站在， 看看大家谁能够把郭鹏娶回家。 好吧。有趣的灵魂200多斤了哈。 这真的是，我跟大家保证一下啊。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逝水无痕，第二名雪莲，第三名江中草珊瑚，第四名是 Z 建涛，第五名是纪大人。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的朋友啊。第六名的是高涛，第七名梦幻 Monica， 第八名 Walker， 第九名是熊板板，第十名是 T 零。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小绿早上就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报道了，他说明明是一起签到的，我老公就是对你们刚刚提到的第一名逝水无痕，每次都可以签到前十，今天他又是第一，我这次已经最靠前了，还是第11名。这个手动给你点名一下好了。 然后他呢自己还对比了两款手机，我就不具体点名了。然后呢气愤的说，我这款还不如另外一款。我觉得应该跟手机的问题不大，跟手速的问题会大一点哈。 手速加上一点点运气，不过没有关系，赶快参与到今天互动话题当中。哎，说不定今天赢走我们提供的这个舞剧《灰姑娘》演出门票的，是你。那当然了，你可以带上另外的一张，跟你老公一起去看。 对，我们还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舞剧的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啊。今天呢，我们会抽出2位朋友来获奖啊，每个人会拿到2张门票。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最近上映的一些电影，比如说大家已经期待很久的，要在7月6号，在7月份呢上映的这部电影，名字叫做《邪不压正》。那在7月6号呢，它的推广曲的 MV《偶遇》是发布了哈，也是由姜文和王菲这2位传奇人物来一起为大家共同打造的。 姜文导演确实这次为了宣传不遗余力哈，除了之前的时候携2位主演出现在了《创造101》决赛的舞台上， 对， 那这一次也是约到了天后王菲来一起演唱推广曲。那姜文呢也是特别霸气地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首歌只有王菲能唱。 这个话说的啊，但是你要听过以后呢，你会觉得那种空灵那种飘渺的感觉确实也只有王菲能唱了。而这部《邪不压正》呢将在7月13号来正式上映，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出来了，盘点那些让人难忘的电影片段哈。确实最近呢有很多电影上映，你比如说像这个《动物世界》啊等等，当然这样的一些电影当中呢，大家总能够找到一些非常令人这个感同身受的桥段。当然我觉得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也有自己的一些片段了，对不对？ 对，不一定是新片，甚至说就是一些老的影片，对于大家来讲可能触动要更深一些。 对， 比如说一提到之后，我脑袋里面第一反应的就是那个特别经典的周星驰跟张柏芝的我养你啊。 哎，你干嘛要抢我的台词？我从昨天晚上设置题目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个。 你不是有趣的灵魂200多斤吗？我养你啊。 啊，你 有点贵，200多斤 有点贵啊。这个哎，怎么办？你把我的那个梗给拿走了，那我就只能说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大话西游当中的那个啊， 哪句 叫什么七彩祥云 啊、哦、我的对我的意中人会七彩祥云来、 啊、对 我们两个现在明显的就是属于脑袋已经接不上话的状态。 是 是 来大家提醒我们一下啊，帮帮忙，大家更多的是要把你的答案那些难忘的电影片段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吧。 是，另外呢，每次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想到当时王菲在重庆森林当中摇头晃脑的非常经典的在听歌的那个过程啊。所以呢，这次呢王菲也唱了一首偶遇，但是我们今天呢来追一下他的这首歌曲，他的梦中人，来一起听听看当时那个青春荷尔蒙爆棚的年轻的一塌糊涂的王菲摇头晃脑的唱的这首歌曲梦中人，听听看。 来汽车之家夏季购车节呀，想不到的超低价格，全年仅此一天，7月14日东四环酷学小镇和五棵松华西广场同期举办，我们不见不散。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就刚刚说到我们两个完全想不起来，就大话西游当中哎，非常经典就是那个是那个，那你知道早起了之后就有点记忆力跟不上， 完全是懵的啊。 对，但是我看到 IMX 跟我提醒了一下啊，他说、你们两个说的那段难道不应该是大话西游当中唐僧的那段经典念白吗？ 是吗？我们来看唐僧怎么念的、 就是那个、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你妈贵姓啊 哎，就是虽然说你在念这段词的时候我已经记得这个梗已经记了很久了，对不对？而且我也知道你后面要说什么、但是你刚才说你妈贵姓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喷了，然后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呢，这句话的之后就应该出那首经典的歌曲了 Only You、 不，这不是那段，这不是那段，这是当时在那个台子上，然后 就 是那个小妖、 啊、对对对， 然后就说我受不了了， Only You 是他们两个被关起来的那一段。 我的意思是我就会想起他在唱 Only You 的感觉， 反正就是一个很烦的角色就对了 是啊，然后呢这个小妖就高声自意说我受不了了哈。另外呢这个有其他的感觉，就宋伟说到了唐山大地震当中徐帆那句救儿子，然后镜头切换到女儿失望的眼神当中，哎确实啊，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 就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个部分。包括去年《演员的诞生》当中，他们也把这个桥段重新的重复了一下。 嗯， 这种题材感觉你只要碰一下，你就会浑身不舒服，就是心被揪起来的那种感觉。 是是啊。 嗯，那还有小五也提到了最近的一部电影，就是刘若英的《后来的我们》。如果没有如果，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可是没有了我们。 嗯， 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一段念白。当然，这段念白可能感动了一些人，也让很多的电影评论家所诟病啊。他们就说，怎么就感觉这两个人就在互相念台词？就是两个人在互相背歌词，你背一句我背一句你背一句，不太像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已经关系那么密切的情侣之间会说出来的话。 而且如果你是在当时去看这部电影的话，你可能能够进入到情境当中。如果你仅仅去听台词的话， 嗯， 你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毛病。 如果没有如果， 基本揪不清楚这个词。 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 嗯，对， 可是没有了我们。就这样一种感觉， 有点像你刚才那个coffee or tea， 然后就是 or。 啊，对，好，我们好多听众一直听不太清楚我们那个笑话当中是什么。coffee or tea， 那我就来个 or 吧。 都可以啊。 好冷啊感觉。 Catherine 跟我们说像乘风破浪当中的一句话啊，愿我爱的男人永远活得像一个孩子一样。哎，这句话也特别的经典啊。 是很经典，嗯，很经典。另外呢，这个红色部队那时候大话西游，孙悟空拉着濒死的紫霞仙子的手那种痛苦，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片段，哎，就是那种痛苦我觉得也确实是大话西游贡献了很多很多经典的镜头。比如说这个他们临走的时候，他扛着金箍棒往前走，然后上面的那个另外一个说，哎，他走的好像一只狗，哎， 哎，对，就是这种片段啊。 对， 你像威也提到了说，你像李连杰版的那个《倚天屠龙记》， 嗯， 最后赵敏回头一笑，哎呦，经典啊， 是， 就是隽永在你心目当中的一个画面。 对，当然呢，这个秘密力说啊，这个冯小刚的《甲方乙方》里面有一句“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太经典了，想想就笑。 嗯，也想要提醒大家，在参与互动的时候，也要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对， 我们今天也是有两张演出票，就是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灰姑娘》送给各位的。 嗯， 然后呢，记着抢票哈！我们今天要提供两位听众，然后每个人有两张票，可以带你的亲友一起去看。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Lost in, under night. Girl, above us all the stars are watching.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n this world. Your eyes are where I'm lost in. 同样是我在去年那个夏日当中听到最美丽或者最温情的一首歌曲之一，来自于 Bruno Mars 以及 David Guetta 带来的 Versace on the Floor。 你可以简单的来理解为这个把范思哲呢扔在地板 上。但是呢我觉得也算是在夏日当中对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的一种缱绻的表白方式了哈。 所以你去年夏天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有什么歌曲都给你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就像电影画面镌刻在你脑中一样呢？ 哎呦，你怎么这么会这个尬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呢？ 没有尬，我多顺呢。 不，就是你非要把这个跟这个电影画面结合在一起呢，我脑海当中呢当然就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爱情电影的桥段。 不，重点不是脑海当中，重点是去年夏天。去年夏天郭鹏有一些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的事儿。 你今天是准备当一个这个揭秘小使者吗？ 八卦了哈。来看看大家的答案。今天早上音乐秀跟大家聊一聊啊，盘点那一些让你难忘的电影的片段。小静跟我们说，《天下无贼》当中最后刘若英吃烤鸭眼含泪水的场景，让她觉得非常难忘。 是啊，那段就是一直往里塞的感觉哈。但你现在一说到《天下无贼》呢，我第一个反应出来的是王宝强。一直是摁着那个包非常倔强的不让别人拿走的那种表情哈。 那最近呢在大荧幕当中哈，也有很多人就表现精湛，也带动了一批大叔级的偶像成为了流量的明星。 比如说我们的山峥大哥徐峥啊。 是因为之前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徐峥和王宝强嘛。 对。 他们拍的这个泰国传奇，哎，是泰囧 泰国传奇。 你看 DJ 就是这样，到最后只记得主题曲的名字，连电影的名字都忘记了。 是啊，当然呢这个就是他们也是借助了一下创造101的句式，发明了书圈101的概念啊，就是要书圈101。你看有谁呢，就何炅、黄渤、黄磊、吴秀波以及孙红雷这些人都纷纷上榜。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徐峥的名字呢被调侃成了徐山峥，然后就叫山峥大哥哈。 这就是最近这个 C 位出道的孟美岐哈，被大家称为山之大哥，那徐峥就成了徐山峥大哥。由此呢衍生了三十哥哥黄磊、三水哥哥黄渤。那这波男团呢不是靠颜值，也不是靠有点靠流量吧。本来想说不是靠流量，他们现在流量也还蛮大的哈。 还是不是靠颜值，然后也没有流量，那他们出来干嘛？ 靠实力。 所以呢你旁边现在坐着一位呢， 月月鸟哥哥。 我现在给自己起名为月月鸟哥哥，大家可以把月月鸟这三个字拼在一块儿，看看跟我的体型是不是特别符合哈。 我以为发送月月鸟哥哥是可以收到一个什么图片我到时候帮大家扒一下， 也可以。一会儿我们自己来搜索一下，能不能够出来一张月月鸟 的这会儿发是没有的，提醒大家。 OK，当然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调侃了，但是也同样能够看得出，这几位最近其实确实还挺火爆的，对不对哈？ 也是黎明我们大屏幕的一波新的风潮哈。确实最近的这个影坛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电影的片段，那么今天也更多的来看看大家的答案，也就是电影当中让我们难忘的那些片段。刚刚我们都提到了《大话西游》当中紫霞仙子的那一段经典的台词啊，很多朋友提醒我们了，明天会更好，也说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真诚还真挚啊，记不太清楚。 真挚的感情，对，应该是 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你这说的也太潦草敷衍了吧？ 我爱你。然后呢？ 哎呀， 继续啊！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一万年。然后那个刀、那个剑，啪就掉到地上了哈。 被你配的毫无美感， 毫无美感。 你这月月鸟哥哥，我不要 pick 你了。 然后那个这个笑呵呵说呢，《横空出世》当中李雪健老师说的，就想对那些美国佬说 ，no， 也还挺经典的感觉哈。 还有 Walker 也说，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这小女孩问 Leon 说。生活是一直这样艰难还是偶尔？Leon说always。 对， 哎呀，长大以后对这句话深有感触啊。 对，而且你会发现是一个女孩问出来的这个问题，就觉得这个女孩怎么当时就这么深刻呢。另外呢，你一开始说到那部影片其实算是我最喜欢的之一了，就喜剧之王嘛哈。其中呢我觉得有很多桥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中有个桥段就是当时这个其实就是莫文蔚开着车来准备接周星驰那个角色要走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张柏芝突然大叫了一声，你说的话算不算话？

甜言蜜语。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来说爱你。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各位，7:37，我是刚刚听完这一段音乐早餐以后饿得不行的月月鸟。 椰浆饭是不是特别的可口啊？ 超级好吃哎！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个人的声音也好久没有听到过了？阿牛， 对，我以为你说你的声音好久没有听到过了 啊。月月鸟的声音大家很久没有，广告时间有点长啊。 是是是。 就阿牛之前的时候唱《桃花朵朵开》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是一个小鲜肉的角色，但现在也变成大叔了。 对， 就像我们刚刚也跟大家盘点了一下，最近这个大叔101也挺火哈、啊。 哎， 除了像这个何炅、黄渤、黄磊呢，也要隆重的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早安音乐秀需要大家 pick 的这位月月鸟哥哥。 嗯，月月鸟哥哥呢？你这个真的，如果让自己说的话，还是稍有点不好意思啊。 来，我帮你打call，帮你打call。 是，今天呢，其实呢，我刚才呢，这个由于临时性的呢，这个被我旁边的静宇呢揪出来，一定要 pick 一张照片，然后呢，我发给他之后呢，哎，做了一番美化之后，我觉得，哎，我好像真的可以达到出道的标准了呢，对不对？ 没有美化，这个出道标准我达不到，我用什么软件我也帮不了你啊。但大家， 哎，你干嘛直接把真相告诉我？ 但是大家发送月月鸟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一张我们月月鸟哥哥需要你 pick 他出道的图片了。 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够上 C 位，就靠大家的这个支持和光临了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搜索一下这个，来发送一下月月鸟三个字，来得到一张比较炸裂的图片。 你自己说完炸裂之后，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吧？永远都是炸裂啊！ 不炸裂，不炸裂。 但看完你这样的大叔， 比较温馨啊，比较温馨。 我还真的还蛮想再听听小鲜肉的。 是的吗？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七月初的时候呢，其实网易云音乐发布了2018年上半年的平台数字专辑的销量排行榜，来盘点了一下上半年最受欢迎的数字专辑以及一批单曲。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整个上半年的数字专辑的销量排行榜当中，原创音乐也是逐渐的崛起了。比如说呢，像李志的爵士乐与不插电的新编的12首，以及电音音乐人徐梦圆的同名专辑，都是得到了不错的销量和成绩啊。 对，徐梦圆也是我近期关注到的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啊，包括在节目当中也有给他大家推荐过他编曲的一些歌。还有呢，这个网易云音乐自制的古风专辑《素游从歌》也都进入到了 Top 10的这个排行榜当中。 嗯，当然呢，其中呢，创作才子毛毕的最新专辑《平凡的一天》呢，也是凭借着超过500万首的销量，成为了网易云音乐上半年销量最高的普通话专辑。 哎，这其中有我贡献的。 对，你也贡献了吗？ 我买了。对， 是，你要知道，其实这张专辑上线的时间不算太长哈。 嗯， 所以呢，现在就已经排在上半年的第一位。确实能够看得出现在毛不易的这个整个的吸金的程度啊。当然呢，另外呢，林俊杰的专辑《伟大的渺小》也排名是紧随其后，这两张我都买了，所以呢，我自己觉得也算是贡献了一把力气啊。《平凡的一天》这首歌曲呢，其实我们原来给大家来播过了，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初听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惊艳，但是非常耐听，这是一首这样的一种单曲哈。 嗯，包括前两天给大家推荐过他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我们再来回来听听看这个《平凡的一天》，对比一下这两首，你更喜欢哪一首呢？ 1:30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

on us， 这是来自于 Leno 以及 Rosanna 带来的一首单曲啊。所有的眼光都在你身上的时候呢，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刚才发了月月鸟呢三个字之后，收到的回复以后，让我有了这样一种错觉。 现在就是 all eyes on you， 哎，怎么样感觉呢？新鲜出道的月月鸟大叔，采访一下。 就是这个看到了大家对我的这种褒贬不一的一些评论，但是作为呢这个刚刚出道的我来说呢，我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感觉了。毕竟呢，有多大的赞美就有多大的诋毁，对不对哈？ 哎呦。可以啊 啊！你怎么样，这个感觉一下就入行了，有没有啊？ Gary 也说你让我 pick， 我有点 pick 不了手呢，但是感觉腊肉回归了哈，防腐剂加多了，还是要 pick 一下原来的鹏哥。你看我就是给你美颜滤镜加太多，都不像你了。 对，关键是加完以后呢，确实就能够看得出很多美化的效果，但是同时呢，好像也给我的这个本身呢比较刚毅的面容当中加了一些妩媚的成分哈。 但是有好多在表扬你的，比如说刘晶就说手好白呀、 这叫表扬吗？ 还有 Sweetie 也说白胖白胖的。 洋洋说这张照片像生日蛋糕，我本来觉得还挺高兴，后来一想这张照片像生日蛋糕，那说的就是我像生日蛋糕呗哈。 就是给人一种还蛮奶油的感觉啊。 对，但是丫头呢也说 pick 我月月鸟叔叔， 咳咳，不错不错， 还是叔叔了哈。 是，大家有特别可爱发送的那个愉悦的月月月鸟哈，是鹏的这个，你把它拆开一下，月月鸟。 对， 但是有没有特别可爱的听众就开始发清蒸鱼了？ 对啊，大家把鲸鱼的三个字呢也分成了清蒸鱼，不过我估计清蒸鱼今天未必愿意拿这个名头给自己当太多。 我为什么每次让大家 pick 你的时候都要带上我？ 不是，关键是清蒸月月鸟就还好啊，我觉得清蒸鱼就很奇怪，你不觉得吗？ 我把自己给摘一下，让我仔细想想啊，我也很想给大家在上班路上贡献一点笑料。但是呢今天 什么叫贡献一点，我是给大家贡献点笑料吗？ 不贡献一些欢乐，你是带给大家欢乐的使者，对不对？ 对，首先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关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话，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不要再吝啬你的这个小拇指的抖动了哈， 别忍着了啊。 是 关注进来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要盘点那些让人难忘的电影片段。 嗯， 刚刚提到非常经典的那个我养你啊，还有张柏芝在《河东狮吼》当中非常精彩的那一段。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帮我开心，你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你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 来 pick you， 来鼓掌鼓掌、 哎、 而且我觉得你完全就是《河东狮吼》的本尊。 我并不怎么开心听到你这样的评价。 哎，你刚才那段真的念得很好。哎， 就是我练了很多， 有练了很多年是吧？ 我曾经有幻想过说将来如果自己结婚的话就要把这段念出来。 幻想不用幻想啊，你终有一天会实现的，然后你会在婚礼当中说出这番话以后，所有人都愕然在当场。 我还希望唯美一点。不要这么吓人。 对的。哎，有人发月月鸟，不是月月浴室的月月啊，就是每个月的月啊。 对对对，就是你把鹏拆开来的那个月、就是胖鹏的意思。对， 什么胖鹏？ 不，就你鹏拉开。 真是怎么说话呢？ 是 这 样的， 啊、 因为徐峥最近变成山峥大哥了嘛，所以你看你也应该变成郭月月鸟啊。 对，月月鸟哈，大家可以发送月月鸟， 争一波潮流， 就可以看到这一张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的 盛世美颜。嗯， 行，可以了。这个感谢静鱼同学、清蒸鱼同学对我的吹捧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网友微博发文表示呢，《明日之子》的第一季非原创歌曲呢，在某音乐平台当中来下架了，但是呢，盛世独秀赛道的选手的原创歌曲仍然可以正常的去播放。啊，最近呢，其实这个《明日之子》涉嫌就是说版权问题这件事情，其实弄得还是挺大的哈。 对，因为这第二季也在火热播出当中，大家对第一季当中这些非原创歌曲的这个版权的关注度又在上升了。 嗯， 那么平台也说，平台方只是暂时下架这些非原创歌曲，并且对此进行审核。因为之前的时候哈，李志就在微博发文说，《明日之子》第二季没有经过授权就翻唱他的歌曲了。 对。 那不久呢，赵雷的经纪人也开始起诉节目组，在第一季巡演的时候就侵权的来演唱成都。 嗯， 那这个事件也是持续发酵，一直没有解决，受到大家的关注。 是，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徐秉龙以及陶十五的这首《清零》，也算是明日之子贡献出的一种原创的单曲。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多鼓励一下原创，这样的话这档节目的生命力可能会保持得更长久啊。来听听这首歌曲《清零》。 带走你梦里的忐忑， 可收到就像你也想你坏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 可嗅到朱砂冰叶香，你坏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亲密的悠扬，到达接通你心门的方向。 甜甜的芒果，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 可嗅到朱砂凝液香，你坏坏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轻盈的悠扬，心门的方向。可嗅到朱砂凝液香，你坏坏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轻盈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夏天白昼有风经过，嗅到朱砂凝液香，可嗅到朱砂凝液香，你坏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轻盈的悠扬，摘下星星带上你的肩膀。 来自于徐秉龙以及陶世武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零》，之前呢在音乐早餐当中其实也跟大家来放送过哈。 对，甜甜蜜蜜酸酸的这种感觉哈，就像大家刚刚初恋的时候的那种滋味，这也是在《明日之子》当中我们凸显出来的优秀选手带来的原创的歌曲。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盘点那些让人难忘的电影片段。大家要记住的是，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来提供五句灰姑娘演唱票的演出的门票两张，所以呢大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到这个节目结尾的时候会 pick 两位出来哈。 是，今天我们会选择两位听众哈，每个人给两张票。那待会儿八点一回来呢，先会选出一位听众朋友。那么在九点钟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另外的两张票送给大家。那希望大家参与互动的时候，记着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是，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呢，就可以有机会来获取我们这次的门票了。当然呢，同时大家可以真的来跟我们互动一下，那些让你难忘的电影片段是什么哈？我们来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神，听说你昨天烫头花了几千块啊？ 可不嘛，贵死了。 哪家烫的？怎么能这么贵呢？ 开水房呗，这不下午还得去医院换药呢。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易祥行873900088。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梦想不受空间局限，自由是激情不被道路禁锢。自由就是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精周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一起来关注的一场比赛。好，继续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7月7号的2点钟，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展开了较量，巴西1-2被比利时淘汰。在内马尔出场的10场世界杯当中呢，是首度告负，而比利时呢也是继1986年之后第二次打入了世界杯的4强。这场比赛呢也算是爆出了一个小小的冷门啊。 依然是在第二天7月7号晚上的10点钟，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展开了较量了。之前呢有球迷调侃说这是留给英格兰最后的机会了、这一次真的机会非常好啊。当然了，我们的三喵军团没有负众望，2-0淘汰了瑞典，第三次打进了世界杯的半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呢这也是史上首次有两名队员同场世界杯头槌破门，也追平了本队的单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的门将皮克福德多次精彩扑救力保胜局，这也算是颠覆了人们对于英格兰门将黄油手的这样一个美誉啊。好，继续来看一下7月8号的2点钟，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开始了最后一场角逐，俄罗斯与克罗地亚队呢120分钟当中是战成了2-2平。在点球大战当中呢，克罗地亚队最终呢是4-3晋级。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来说呢是上演了两个队的非常大的一个传奇啊，多名球员呢其实都打破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当中的记录。所以呢这场比赛画上句号之后呢，克罗地亚队也变成了最后一支杀入4强的球队哈。 那么就在昨天，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4强正式出炉了，法国、比利时、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将争夺最后的决赛席位。 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杯半决赛的具体对阵，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2点钟呢是法国对阵比利时队，而7月12号呢凌晨2点钟是克罗地亚队对阵英格兰队。你到底会 pick 哪支球队呢？先来听听一首歌曲，来自 Jason Derulo 带来的 Colors。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Jason Derulo 带来的这样一首歌曲啊，这个很明显，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算是世界杯这次单曲的主题单曲的遗珠之作，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保持了大卤肉一贯的水准，还是挺好听的哈。 我们在早安音乐秀节目当中也是多次打call哈，大家最近在世界杯期间经常可以听到这一首歌曲。 哎，是的。 我刚刚为大家介绍了这一次呢，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四强正式出炉了。 嗯， 那最后一个呢是俄罗斯对阵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嗯。 点球大战6-5险胜东道主俄罗斯，时隔20年再次杀入世界杯四强，这个新闻标题就值得所有的人回顾点开认真仔细阅读一下了。 是，虽然这场比赛当中呢，很多人呢关注的焦点呢是在克罗地亚队的胜利以及他们的女总统克林达现场呢是观战，但是其实俄罗斯队或者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给予整个这支球队的精神上的鼓舞也是大家不能忽视的，包括这次呢算是办了非常成功的一届世界杯哈。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央视驻俄罗斯的足球评论员曾侃，来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次世界杯四强名单出炉之后现场的一些感受和氛围。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啊曾侃，然后听听他怎么说。 那这次呢有休赛期呢，正好聊点世界杯以外的事儿。开句玩笑的说啊，这也很红的这句话，就是除了中国队没来，另外都来了。对我来说感触最深的是西班牙和这个俄罗斯的那场比赛，就在阿金菲耶夫把这个点球扑出的那一刹那，我从评论席上往下看呢，现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坐在那边的，而就在点球扑出来的那一瞬间，忽然之间8万多球迷的这看台上面冒出了非常多的俄罗斯国旗，一瞬间是山呼海啸。我当时我在想的是，如果中国队能够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话，咱们的球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一定会是非常的狂热的去迎接世界杯的盛宴。世界杯对俄罗斯的这个改变，包括基础设施的提升，有巨大的这种作用。当然，我更期待的是哪天世界杯到了中国举办的时候，可以对咱们的足球氛围有更多的提升。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不光要关注中国足球整体的成绩，还得关注球员个人的成长，而世界杯就是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啊，其实呢就是什么时候呢能够看到用这样的方式呢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对足球的认识。我也在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中国队能够在世界杯当中拿下一场胜利的话，现场估计都是红旗漫卷西风的感觉哈。 这个就是在鸟巢啊，瞬间8万面国旗齐刷刷的亮出来，不是什么难事儿。 是的，我觉得这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足球对人的巨大的改变，也能够看得出一场足球比赛呢给人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力量。所以我觉得现在俄罗斯人的心目当中应该也是充满了快乐吧，虽然没有能够进入四强，所以我准备把这首歌曲送给他们，快乐崇拜，来自于潘玮柏。 我来现在让我能像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 ready to roll， 70-00来不过我最嗨，历史不变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包扎头在往前走，车摇摆上像一只神功，黑不顶是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剪裤子剪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是牙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 baby。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全球品味旗舰 SUV 东风标致5008周年庆典，5座7座同享特惠，购车享至高3年0%利率，更携手4008享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力度空前即刻启动，详询授权经销商。

gonna hold you like I'm saying goodbye.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 Meghan Trainor 带来的 Like I'm Gonna Lose You 啊，就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伤感的一种小确幸的感觉哈。 嗯， 我觉得这种感觉呢，也往往会出现在夏天的这样一种氛围当中，因为 又是去年夏天吗？郭鹏， 不能老去年夏天，要不然觉得去年夏天好像发生了无数件事情一样。当然，我觉得如果你像刚才这种小小伤感的氛围，如果发生在冬天的话，你会觉得旁边有点太冷了。但如果像发生在夏天，哎，觉得也就还好，对不对？ 还可以接受，所以夏天是分手季，是这样。意思吗？ 不是我说的，是、 哎、但我觉得 是金正鱼说的。 你今天选的这些英文歌哈，都强烈的表达了你的状态。嗯、比如说刚刚那首哈，是希望大家来 pick 你的那一首 A All Eyes on You 啊，对、对 对 对， 当然人家的歌曲叫 All Eyes on Us 哈， 对对对。 那这首歌曲 Like I'm Gonna Lose You， 那也是可能大家发送了月月鸟之后，收到了一张照片之后，哦，就要失去我了。 是，然后有的人呢说。怎么能出来吓唬我呢？什么叫吓唬你啊？ 你开个玩笑嘛， 做人不能这么直接说话，对不对哈、 啊？嗯，希望大家继续可以 pick 月月鸟叔叔哈，发送月月鸟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 当然呢，今天也希望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也是有奖品给大家送出的。 对， 今天咱音乐秀的互动话题，盘点那些让人难忘的电影片段。大米说在《英雄本色》当中啊，宋子豪和小马哥有一段对话，小马，你信不信有神呢？ 嗯， 信啊。我就是神，神也是人来的，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就是神。 哎，这段我记得非常清楚啊，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啊。当然呢，另外呢，这个 QC 说，喜剧王说去哪里啊？回家，然后呢，上班了，不上班行不行？不上班你养我，我养你啊。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这全剧本哈、啊。 对，这也是今天被大家 Q 掉很多次的一个哈。 对， 还有阿乐提到了《大内密探》当中那波。饿不饿啊？我煮碗面给你吃啊，超经典啊！ 煮碗面给你吃这个桥段，我觉得基本在港片或者港剧当中都可以看到了， 对 吧？对 啊，饿不饿、啊？煮碗面给你吃啊，就是没有什么是一碗面不可以解决的。 是， 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就两碗。 两碗，对，就跟在东北吃顿烧烤差不多，是一个概念哈。 小英也提到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当中啊，这个男主人公程孝正要出国了，那郑磊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他跑去水房对他说：“你的未来里面根本就没有我。”这句话真的是戳心了， 很戳心。 对，当时也是自己一段比较难释怀的感情。那么在心中，因为这句台词这个片段，瞬间有了答案。那我们今天就先把第一时段的这张票送给小莹吧，手机尾号是8841，来恭喜你，获得了我们这次要送给大家天桥剧场的这一次舞剧《灰姑娘》两张门票。 嗯，非常厉害啊！这部《灰姑娘》呢，是在火热八月。鬼才编舞大师马修伯恩的这样一部舞剧，当然呢，这部舞剧《灰姑娘》呢，会带你回到二战的硝烟战场，去见证一下灰姑娘的传奇爱情故事啊。 马修伯恩呢，是擅长将经典的舞剧进行颠覆性的一些改编，比如说之前就声名远扬的全男版的《天鹅湖》，还有绝望和严峻并存的《红菱宴》，以及在2016年曾经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哥特版的《睡美人》等等。那这些作品在巡演所到之处，都令观众为之一振。 这一次呢，全新升级的战火版的《灰姑娘》将在8月份的天桥艺术中心与北京的朋友们见面了。在这版舞剧当中呢，《灰姑娘》将舞动着在至暗时刻二战时期的炮弹横飞的伦敦。这次的舞美服装设计呢，是由托尼奖和奥利弗奖的双料获奖者舞美的设计大师列兹布拉瑟布拉瑟斯顿来操刀，而灯光的效果呢，则是由奥利弗奖的获得者尼尔奥斯汀来设计，场面是非常宏大，而且效果也是超级逼真的啊。 对，大家看到了，这次我们的鬼才编舞大师马修伯恩又把《灰姑娘》放到了至暗时刻二战时期，那么现场的盛极一时的这个状况哈、包括像场面的宏大，效果的逼真，比如说像巴黎咖啡厅遭遇突如其来的空袭，在闪电当中突然坍塌的这些残垣断壁啊，包括像伦敦地铁站以及帕丁顿火车站的内景，还有泰晤士河畔夜景，这些场面都会在观众眼前以电影般的质感来呈现。 哇，真的很厉害！你要知道，舞台剧要做到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些东西的话，是非常难的，所以呢。

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异乡人以及九 M 八八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Swag 午觉。到底是睡个午觉呢，还是用一种 Swag 的方式来睡个午觉呢？在这首歌曲当中，你应该找到了一些自己的答案哈。 我就只关心台北京时间早上的8:38，你就让我睡个午觉，我早知道刚醒好吗？ 但你没发现这首歌曲的这个整个的韵律以及节奏根本不像睡午觉的节奏。 对， 如果你真正去睡午觉的话，用听这首歌曲，你绝对睡不着哈。 嗯，但是我们好不容易哈，用我们的这么好玩的节目把大家叫醒了以后呢，千万别让大家再去睡去了， 千万不能睡着哈。 嗯 ，Swag 午觉，这是来自异乡人和九 M 八八的一首歌曲。九 M 八八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啊？前一段时间呢， 和清风 推出了一首单飞的歌曲哈、 啊，名字叫做 Everybody Woohoo 啊。那首歌曲呢，其实 disco 的元素也是非常浓重，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这位新进的有点爵士唱腔的女歌手哈、啊。 对，嗓音很特殊。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早安娱秀的互动话题是盘点那些让人难忘的电影片段啊。今天呢，我们也会有门票送出，刚才说到了灰姑娘的舞剧啊，所以大家要。继续来抓紧这段时间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对， 我这时候呢看到了真超其实发了一句特别简单的话，说对不起，我是警察。 嗯，立马就可以把我们拉到那个电影的情景当中了，这就是经典电影的魅力啊。 哎， 还有像三个他这个名字太难念了， 叫不出来的。 对，他说我喜欢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非常简单的故事、 嗯、是， 但是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电影很温暖，很治愈，导演的剪辑功力也不错，画面配乐都恰到好处。 你说的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难忘的电影片段呢、啊，对吧？ 整场电影都难忘，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啊，如果对我来说的话，我也非常喜欢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因为本人的英文名叫安东尼来着、 是吗？ 对啊。 但是现在发安东尼是什么都收不到的，大家发送月月鸟，对，就是鹏的那个月月鸟到咱月秀的后花园是可以收到一个推送的。 对，所以呢，因为英文名同名了，所以这部电影呢，我当时看的时候还是挺用心的。我自己比较认可的一个片段就是他在大海旁边去录音的那一段啊，我觉得那段就是一个大白鲸还翻滚过来那段，我感觉非常非常好看哈。 嗯，今天问大家难忘的电影片段，其实有的时候一句台词就可以把你拉入到情境当中。 嗯， 比如说眼圈，哎，这句经典台词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next。 嗯，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你会得到什么，那就是非常经典的来自 阿甘正传 哈。 是，当时觉得这个台词还挺神奇的，就是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那你打开它里面不就是巧克力吗？所以会觉得说这也可能是阿甘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 我觉得你永远拍不了电影，你知道吧？你这 破功是吗？ 对呀、啊，就明明有一些很意象的话处理，结果你下一秒就直接指出了事情的真相哈。 嗯，但那 Jennifer 也跟我们提到了，像前一段时间大热的这个剧集《迷雾》哈，活到现在这种死胡同我遇到很多次，无法前进无法退步的状况，这种状况我从来都没有逃避过，绝对的要正面突破，要么我破碎，要么你破碎。而我从来都没有输过。 嗯，说的也很有道理啊。这个梁子 Andy 呢也说到了《无间道》的那段经典，就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是对不起我是警察之外哈、他说我想做个好人，那好，你去跟法官说，让看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哈。 嗯，经典的台词啊。 对， 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让你印象深刻难忘的电影片段。 对， 当然除了电影呢，很多电视剧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比如说17年前的那部经典的《流星花园》，最近也是随着戴佩妮重新翻唱了深夜版本的《你要的爱》啊，还有他们马上也要在已经剪辑完了，马上就要热播了。 是，那如果说到《流星花园》呢，我觉得大热的这个词就更多了，比如说，要这个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是吧？哈， 你只要想哭的时候倒立，这样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 你知道17年前的时候，我们当时在打篮球，然后有一个人，然后对方对他犯规，他说对不起，他说道歉有用，叫警察干嘛？真的超重，当时所有人都想打死他，你知道吗？ 就跟他说，因为你是道明寺啊。 对啊，就是真的是有偶像剧上身。那今年的偶像剧《流星花园》再度要热翻了，日本制作的续集呢刚刚火热杀青，而内地的视频网站呢也会把老版的重新翻出来去精修去播出一下哈。下周一呢就将登陆湖南卫视了、啊， 这是新版的《流星花园》，下周一将登陆湖南卫视啊。老版就是17年前那个翻出来精修之后会在视频网站上播出。那么新版 F4 之前呢，他们也是在综艺节目上出现了之后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又年轻 轻又帅又鲜呐、啊。 嗯， 你像这个王鹤棣啊、关宏，嗯，梁靖康、吴希泽， 嗯， 还有新山菜的扮演者沈月，那之前他们也都是一起亮相在了在北京举行的开播发布会当中。 虽然我都不太认识，但是我猜如果这一次发布以后，应该就会慢慢都会熟悉了。对， 以后可能也就会像鹿晗、吴亦凡这样被大家熟知的名字了啊。 嗯，当然呢，距离的2001年的老版呢，已经过去17年了，所以呢，刚才说到的这句金句等等呢，听说在新剧当中也会大量出现了哈。 对，包括像新版的也重新把之前呢就是戴佩妮的这个《你要的爱》翻唱了，然后作为主题曲。 嗯、 对，那老版台词也新版在大量出现的时候，观众是不是买账呢？ 嗯， 还是要需要等等看大家的评价才会知道。 是，但是我知道呢，老版的这首歌曲大家一定会买账的，来自于庾澄庆的《情非得已》，来听听 看。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Never thought that I'd fall in love, love, love, love. But it grew from a simple crush, crush, crush, crush. Being without you, girl, now it's all messed up, up, up, up. When your watch out said that you had enough, enough, enough. Being a fool, God, I know. Didn't expect this is how things would go. And then you walked into my life and it was all about us, us, us, us. And now I've seen the thing and I messed the whole thing up, up, up. I've been a fool, God, I know. Didn't expect this is how this would go. Maybe in time, you change your mind. Now looking back, I wish I could rewind. 算是一波回忆杀，来自 Craig David 带来的 Insomnia。 如果你是他的歌迷的话，你会发现十几年前他的第一张专辑 Seven Days、就是已经大火特火，但是呢 Insomnia 呢当中呢，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得出他一直保有对这样的一种 R&B 的激情。虽然说他最近好像也开始出 EDM 的单曲，但是我觉得反正你提到 R&B 就会想到他就对了哈。 嗯，那现在也会被大家称为克叔了哈、 嗯、是 当年呢还是也不算小鲜肉的形象出，因为他意见还蛮成熟的。 嗯、 那现在被叫为叔叔了以后呢，月月鸟是很不开心的。 对啊， 因为大家其实刚刚收到照片的话，我们写的明明是月月鸟哥哥，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回复过来都已经变成了月月鸟叔叔。 关键是山峥都是哥哥，就徐峥都是哥哥的话，那你觉得叫我叔叔合适吗？哈， 那你要问问大家了，就是大家反正要 pick 你嘛。大家现在发送月月鸟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会收到一张需要你 pick 的月月鸟叔哥哥。嗯，不好意思啊。 当然如果是这个你现在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话，现在请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才能够跟我们一起开启这么好玩或者有趣之旅哈。 是，今天同样也有奖品要送给大家。我们前面的奖品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两张， 嗯， 这也是英国国宝级编舞大师马修伯恩八月份他将抵京带来战火版的舞剧《黑姑娘》郑重来袭。 嗯，当然订票电话呢，我们来说一下哈，是400-635-3355啊。我们每天呢会有两位朋友来获奖，每人两张票。当然今天呢，我们刚才呢已经由静瑜 pick 出来一位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二位是不是要正式公布一下了？ 是，我们来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2789的丹尼，他说《肖申克的救赎》看了4遍，觉得、嗯。 虽然说电影当中说希望是最要不得的，但是最后安迪还好他不放弃希望，最终获得了自由， 是 这也是鼓励了很多人的一部电影啊。那么接下来也把这两张灰姑娘的演出票送给你，看到她的头像是自己跟老公很亲密的样子，可以带着你的老公一起去看这一部经典舞剧灰姑娘。 来恭喜一下丹妮啊，也恭喜一下我们刚才的获奖的这位朋友。当然呢，我这是只是第一天，我们的灰姑娘的这个票呢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渐次发出，所以也请大家持续的来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晨七点钟到九点钟的早安音乐秀。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啊。本周的天气呢，气温不会太高，但是雷阵雨会比较频繁。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一场大暴雨，所以大家还需要忍耐一下这样的一种桑拿天，因为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哈。 对，但这两天呢，网上有传说本市这两天有特大暴雨的传闻，市气象部门已经做出辟谣了，说近期没有大暴雨。目前的状况是，虽然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雷阵雨比较多，但是目前还没有全市性长时间强降雨的这种迹象。不过呢，短时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造成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浅山区出游，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出的一些权威的信息。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虽然呢到临近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心里还是有些心心念念的。虽然一直是想以这个月月鸟哥哥来出道，但结果结尾的时候被安成了叔叔，还是蛮不开心的、啊。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自己出道了，还是捆绑上我，这样你红的比较快。 对，我也觉得是啊。所以呢，我们俩到时候还是一起出道好不好哈？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陆先森乐队带来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希望你今天能有一个好心情。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好，稍后呢，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来为你送出的是汽车音乐会。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各位。 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等你。河流给了我所有它洗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动听的歌，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九七四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